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53集，完成度100%。 刘爷，我去看看他们测评。 秦管家站起来，在秦修成耳边说了一声，就跟着秦四爷的手下一起去了外面。会议内部， 小姐，您真的全都做完了？ 阿文忍不住低头小声地询问秦冉。秦冉低头看着手机，他给程俊回了一条消息，还没有收到回复，手抵在唇边咳了一声，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。那边检查测评结果还需要一段时间，经营决策需要几个高管一起讨论，后面的系统工程需要运行测定，算起来时间不短。秦冉将手机握起，转身看向秦修晨，侧过脑袋，我现在能走吗？时间也不早了，秦修晨首先拿起外套站起来， 我送你下去。 两人一起出了会议室的门，身后一群闲聊的股东和秦四爷注意力实际上一直在秦冉身上，看到他跟秦修晨离开，秦四爷笑得和以往没有什么两样。 刘弟，你们不等结果了？说不定大侄女的完成度能达到60%啊。 秦冉自称花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做完了所有系统程序，这些股东们一个都没有想要离开的意思，虽然几乎都觉得秦冉不太可能会通过这个选举，但都想要等最后结果出来。成年人的测评 85% 就算成功了，不过即便是 50%， 秦家这么多年也没有人达到过。大部分股东对秦四爷的话只是笑笑。 不了，时间太晚。 秦修晨跟诸位股东一一打完了招呼，就带着秦冉下楼。秦氏总部对面，程木坐在驾驶座，程金坐在副驾驶，里面的大灯是开着的。秦冉跟秦修晨到的时候，两人还在组队玩游戏。程木像是感觉到什么，连忙把手中的手机往前面一扔，开门下了车。程金抬头，本来想问一句，正好看到停在路边的秦冉跟秦修晨。他也放下了手机，开了副驾驶的门，一边下车一边看程木的方向，心下存疑。他都还没有感觉到有人来，程木的感官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灵敏了？程木话一向不多，程金跟秦冉打完招呼之后才跟秦修晨介绍自己，态度十分尊敬有礼。 秦六爷，我是程金。 程俊身边的五大手下秦修晨自然有耳闻，在京城这个圈子里的地位比得上一般家族的继承人。程俊在这个圈子里没人敢惹，他身边的几个心腹也一样。尤其程金，京城里有传言，程金似乎跟程温如都能平起平坐。秦修晨自从知道程俊的存在后，第一次见到程木程金一行人，还没有想好怎么跟他们介绍自己，程金就给自己行了个大礼。路边的灯光不太亮，秦修晨半边脸掩映在阴影中。秦冉指尖转着手机，没有注意到他脸上的神色，只是看了看周围，眉眼看不出情绪的波动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秦修晨微微颔首， 路上小心。 他站在原地，看着秦冉那辆车消失在视线里，才再度转身，看着秦氏总部，眉眼再度沉下。秦修晨送秦冉去楼下不到十分钟时间，再回到会议室的时候，结果还没有出来。与此同时，总部的人去技术部办公室找到了连夜加班的秦主任。 秦总他们要走了。 他站起来，抬手看了一下时间，10:05，时间也到了。秦主任拿起挂在一边的外套，工作人员憋了一口气，摇头道： 不是，秦小姐用了50分钟把后面的系统工程全都做出来了，等着您去测评。 当时秦主任离开，完全就是觉得秦冉在第一台电脑上花了太多的时间，他那样的速度，剩余的一个小时可能第二台电脑上的源代码都解不出来。这会儿听工作人员说他全都做出来了，秦主任整个人顿住，心头猛跳。他把手中的外套扔到桌子上，直接往外走。工程室内，其他6位高管跟秦管家都在等秦主任这个领头人。秦主任坐到自己负责测评的电脑边，打开编辑器，直接输入一串指令，弹出来一个白色的软件页面。他淡淡扫了一眼，在看到白色软件页面左下角的绿色100%的进度条时，他的瞳色剧烈翻涌。好半晌，他才开口： 大家各自负责各自的部分。 其他高管少见秦主任这么严肃的声音，连忙坐好。他们刚刚也在讨论秦冉这速度是不是烟雾弹，一个个打开电脑时还不在状态。进入编辑器程序之后，所有人的脸上先后都出现了惊诧的情绪。本来热闹的工程室一瞬间陷入了沉静，几个高管们都噼里啪啦敲着手中的键盘。10分钟后，立马沉浸在了无数代码中。秦管家站在秦主任身边，他有些看不懂这程序，但看着秦主任一丝不苟敲着键盘的样子，他不敢说什么，也就没敢再问结果。又过了半个多小时，接近11点，工程室内所有人都还坐在电脑面前看着代码，没人说话。时间有些太长了，这种检测数据一般再难的检测，半个小时至少会出一个结果。会议室的一群股东们也有些发困了。秦四爷看向这些人，伸手拍了拍衣袖： 看来数据有些难测，我们直接去工程室看看秦主任他们的吧。 这个提议当然所有人都同意。一群人进了实验室，坐在电脑边的几个程序员们依旧沉浸在代码中。 秦主任。 秦四爷走到秦主任的电脑旁边，也没有低头看电脑屏幕上的东西，只是淡淡的一笑说： 测不出来的话，就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了。 秦四爷一说话，秦主任清醒过来，他严肃地转头： 秦总，大小姐真的每个程序只花了10分钟？ 因为时间不够，但确实有些儿戏。秦主任，你不要生气。 秦四爷笑了笑。秦主任连忙抬起头，一双眼睛兴奋地发红。 没有，我完全不生气。不好意思，我有些激动了。我们是研究大小姐的代码太过兴奋了，忘记了给你们看测评结果。秦总，你们稍等啊。 说着，他把代码页面调小，打开编辑器，重新按了一串代码。一个黑色的页面重新弹出来，上面显示了一串串数字。 竟然真的只用了10分钟，大小姐的天赋我平生从未见过。 秦主任的声音压抑着兴奋，随着他的话，屏幕数字全都显示出来。 WET2 完成度100%， AET3 完成度100%，VAT4 完成度100%， MAT5 完成度100%， KAT6 完成度100%， PAT7 完成度100%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